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相声艺术在北京和天津这两地是最为流行啊，与天津相声的火爆热烈相比，北京的相声多了几分稳重与端正。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儿啊，咱们将和您一块儿来继续欢声笑语北京游的快乐之旅。首先为您讲述的就是在相声表演方面以稳重和端正著称的京城相声名宿罗荣寿先生的故事。罗荣寿啊，堪称是京派相声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他1918年生人，从8-9岁开始跟随着北京相声前辈赵霭如学艺，曾经和白全福、李桂山、高凤山和郭全宝等人合作，在北京、天津、济南和沈阳等地演出。这罗荣寿所表演的相声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不仅是单纯的逗乐和搞笑，非常善于在相声作品当中旁征博引，是讲古比今，让人听起来感觉很富有知识性。不仅如此，罗荣寿还不一味地遵循老本子的程式，非常注重刻画人物。他在传统相声卖挂票当中塑造的学艺不精的京剧演员烤白薯那个形象，就给人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下面呢，为您送上这段罗荣寿和李桂山合说的卖挂票的片段。 这个相声啊， 嗯， 人人都可以研究， 是啊， 不管你搞什么工作都可以研究研究相声。 对， 你看我呀就是爱研究相声。 哦，您呢？ 不单是相声我爱研究，凡是这个说唱形式我都喜欢。 哦，都喜欢。 什么叫梆子、腔、二黄调、西皮、大鼓、连环烙、 哎、 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针、西游记、 嗯、 关王庙、一翠花、秋胡、回家瞧他妈。 哎，您怎么先生， 我都喜欢研究。 您怎么说话一套一套的呀？ 最喜欢研究的是京戏。 哦，京剧啊。 哎，并且我还是个内行。 哦，还是行家。 对了，可是外江派。 哦，就在外头， 不经常在天津、北京一带。 嗯， 久在上海。 哦，上海啊。 您没听过我的戏吧？ 哎，不理会。 没见过的戏报子吗？ 哎，也没有。 要说起我这个艺名来呀、啊、 嗯， 也许您有个耳闻。 那么您介绍介绍吧。 我的艺名啊叫这个烤薄薯。 不是，嗨，烤白薯啊。 然也。 还然也呢？您甭上口了。 烤的 我知道也不怎么样啊。 我怎么得了这么一个名字呢？因为我呀爱吃烤白薯。 嗯， 我久在南极省待着，每逢到了秋季啊，我不想北方别的吃， 哎， 就想白薯。 嗯， 我的朋友往南去啊，不给我带别的， 哎，给您带点什么呢？ 就给我带点白薯。 呵呵， 没事我就坐那儿烤着吃。 嗯， 我们的师兄师弟呢跟我闹着玩，你瞅我们这角白薯， 呵。 后来呢，他们就光叫， 你看， 又烤上了。

搅不动， 剪的都搅不动嘛。 那你裁的时候怎么办呢？ 裁的时候那加工厂就裁不了了。 哪儿裁去？ 得送到那个铁工厂去。 铁工厂 啊， 拿剪子？ 剪子不行。 什么？ 是那个机器刀往下扎。 哦，是针线缝， 针线缝不动了。 那怎么办呢？ 得用电焊焊。 哦， 铆钉铆。 嗯， 焊得了，铆好了，您再瞧。 大罐 锅炉 寒碜啊。 别提这种黑呀、 啊，怎么样？ 就单提这种货， 哎， 你了知道不知道？ 嗯、 你就各奔电车道、 嗯， 你花上一毛钱， 哎、 还得打上一张票，这不，丁儿当儿就来到了。 到哪儿了？ 到了前门外。 哎， 你来的瑞福祥，什么瑞林祥啊，瑞丰祥啊，广盛祥啊，颐和祥，来到了南方头条所被朝南千祥一儿的。 对喽， 到了八大祥啊、 哎， 你点的名儿要、 哎， 要买这种布，说是一尺，怎么也得五毛六的。 五毛六， 你没有五毛六， 哎、 你也买。不来呀、啊？怎么宽的？怎么结实？怎么私密？怎么好玩的？ 是喽。 怎么当的事儿、 哎？ 它本钱来的大。 是喽。 楼上楼下、 嗯、 还有点灯电话、 哎， 你可别忘了。店大欺客，说可大欺个店里吧。 是喽。 来我这个摊 怎么样？ 要买五毛六。哎，那朱局，你想说是一个样的货，要是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谁还卖那么小门脸小铺眼的、小布摊的、塞布头儿、拧布块的吧？ 对了， 那位先生说， 哎、 您要买多少钱？ 哎， 站了完了脚步，我讨尺寸，你听个价了吧？ 哦、您的 这是一大讨， 干嘛呢？我说你干嘛的呀？啊，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这量这布呢。 你量，我这差俩一跟头，这玩意儿我受了受。 把您忘了，一讨五尺，两讨一丈， 哎， 三讨一丈五， 嗯、 就算你一丈四。说你给两块八，和两毛钱一尺， 哎、 让你想你是合一合那么有了本的没了本的，有了赚的没有赚了吧？ 是哦。 那位先生说、 哎， 这不两块八，你就给我包上它，你就给我裹上它。 哎， 两块八毛子预备好了，你了这了这的要了买的还不卖呀？ 怎么 当的事儿？ 哎， 这是徒弟知道， 哦、 没打手工钱， 怎么样？ 净了知道粗了布的蓝布大白布的， 哎， 他要学好了， 啊、 就了知道花了四德哥，还有李了福的你什么老太太叫了猫花花。花样肉了吧？ 哎， 这不两块八， 怎么样？ 我让去两毛钱， 怎 么你给两块六、 哎， 两块六毛钱那位还嫌贵，让两毛去两毛。你给两块二， 哎， 这不两块二， 嗯、 那位还不要，再让两毛钱。你给这打羊成两块了吧？ 两块钱了， 这不两块钱那位先生说了卖不头味的，你给我包上它，你给我裹上它。 哎， 两块大羊我预备好了，你了这了这的要了卖的还不卖呀？怎么当的事儿 啊？ 什么又叫本儿？ 哦， 哪个又叫赚？ 是喽， 赔本赚吆喝、 啊， 饿了外的升值额。还要让他把钱让到家、 哦、 往外一推他、 啊、 少给他一个子儿的一个蹦子也不买呀、 哦、 这不两块钱我是鸡的灯啊鸽的灯啊打破了吧、 啊、 说你给一块九你给一块八一块七一块六 再让就肥了 一块五的 炒本儿啊 是那再要是不要给一块四的吧 行了行了 这比一块四、 啊、 那边还嫌贵让去两毛、 哎、 你给一块二、 啊、 这比一块二我是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钱 一块钱 这比一块钱、啊、我是让五毛去五毛 啊这块布 白拿走了、 哦、白拿去了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罗荣寿和高凤山合说的相声卖布头的片段了从这段卖布头当中咱们就能感受到罗荣寿表演相声规范而端正清雅和潇洒的特点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罗荣寿表演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相声作品就是在退休之后他还在继续着发挥余热不辞辛劳地为青年的演员们传授相声表演技法在1995年罗荣寿先生不幸去世他留给相声后学和广大爱好者们的除了一段段相声佳作还有倾注了他毕生心血创作的相声表演漫谈说完了京城相声名宿罗荣寿的故事让咱们来欣赏一首来自羽泉的《没你不行》稍事休息广告和信息之后我们将为您讲述罗荣寿的搭档高凤山与鼠来宝和相声的艺术情缘稍后马上回来 嘿嘿嘿是你吗海半湛蓝的天空绵延的山峰宇宙的苍穹雨过后有彩虹嘿嘿一定是你吧在我心里转不停占据我眼睛让我不能停只有你我沉睡的心灵你苏醒坏情绪全都放弃怀抱对幸福爱情憧憬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他是一位深通数来宝和相声表演精髓的大家，他又是北京曲艺界当中少有的以火爆热烈演出风格著称的知名演员，他就是人称快板大王的高凤山。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接下来的欢声笑语北京游的快乐之旅当中啊，咱们就来聊一聊北京曲坛的名宿高凤山的故事。高凤山1921年生人，祖籍河北三河，七岁的时候他拜天桥鼠来宝艺人曹德奎为师，学唱鼠来宝。过去撂地唱鼠来宝都是半蹲半跪在地上演出，年轻的高凤山非常厌恶这种对于艺人带有人格侮辱性质的表演方式。高凤山出师以后大胆地改变了旧有的形式，站起来表演鼠来宝。这种全新的表演形式让高凤山的表演更加的洒脱自如，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高凤山他不仅会唱鼠来宝，还曾经拜相声前辈高德亮为师学说相声。新中国成立以后，擅长说新和唱新的高凤山加入了相声改进小组，积极地改编那些老节目，创作新曲目，用鼠来宝和相声这两种人们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赞颂新风尚，颂扬新生活啊。下面呢，咱们来欣赏一段高凤山和高德亮合说的《黑姑娘》绕口令。 曲艺就包括多少种？ 不错 啊，什么单弦啊，也是曲艺里头。 哎， 啊。什么坠子也是曲艺里头， 不错。 大鼓啊也是曲艺里头。 大鼓就是多少样？ 这个叫大鼓， 嗯， 大鼓的名字太多了。 不错， 有京韵大鼓， 对， 有梅花大鼓， 有 啊，有铁板大鼓， 是喽， 有凤雕大鼓， 嗯， 有汤山大鼓， 哎， 有乐亭大鼓， 是， 有醋溜大鼓， 有 滑稽大鼓，有湖北大鼓， 嗯， 有山西大鼓， 对， 有山东大鼓， 哎， 还有什么这个？大鼓，大鼓。 对了，没有。什么叫大鼓的大鼓？ 他这鼓比别人个大。 哎，那也叫大鼓。 俩人呢对着唱， 那叫双唱大鼓。 西河调啊，也是大鼓。 嗯， 啊，唱西河大鼓的，北京还真有几位唱的不错的， 唱的好的， 什么王艳芬、马增芬、焦秀兰、焦秀云 啊，这都唱的不错， 这都唱的好家伙。 嗯， 眼下这班人呢，您都看不见了， 倒是有出外的， 都升归纳市了。 对了，不， 这几位艺人， 人家没死，有在天津的。 我多会儿说死了？升归纳市怎么叫死呢？ 他怎么叫升归纳市呢？ 升归纳市他们在天津市啊，不属北京市管了，不叫升归纳市 啊， 这叫升归纳市 啊， 这才明白的。 谁明白呀？ 你不该解释还真不成。 你甭解释 啊，这几位都唱得不错， 嗯， 个人都有个人拿手的， 不错。 您像马增芬同志哪段好？绕口令 啊，那个玲珑宝塔， 他唱出了非常好听。 是啊， 一唱那个调子都是这味。 你学一学。 玲珑塔来塔玲珑，噔噔 噔噔噔噔，我在那弦子， 噔噔噔噔吧啷吧啷， 嗯， 今儿个你冷不冷？ 是我不冷。 玲珑那宝塔第一层，倚着高桌一条腿儿啊， 不对， 一个和尚一里边， 一张桌子四条腿儿。 啊，这么样好数？ 那倒是，你这像话吗？大哥， 怎么着？ 四条腿儿， 就算四条腿儿啊，

前可根本虚了坤腿经死经开松上伤肚这么一算，那么旧袍也是三场红，八万这个银子压大怀，这么两万银子压骂冷。姜太公说这宝不许别人看啊，这个别人一看我的归营，诸葛亮哪敢怠慢，他宝盒拿到手中啊，他使了个木镜单条线，这个一直避来一直正，他把宝盖这么一咧，哎呦呵，怎么会在这宝腰上红啊？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姜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不成，诸葛亮说这是他妈转心盒子跟淘宝，姜太公说我的这宝输的真不行，输赢不在头一宝，再压二宝看分明啊，斩袍那儿的把话讲，我的尊瞧二位老先生还与我说，你们二位那个压不压的不要紧，还被谁输与谁赢？诸葛亮说要拦你怎么拦两条柱，你这会儿拦着算不成，这会儿的拦着也就罢了，这个输的白输赢的白赢，战袍那儿的把话讲，我的尊长二位老先生，我跟您说的是好话，我反倒招您不愿听，您要了押宝四棍押宝，怎么您要该的可不成？诸葛亮说我一个小钱都没有，不让我押还不成啊，敢说这么三场不让我押宝，我让你宝鸡割不成啊。这个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的孙桥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会儿说大话，你别在这会儿大话扔，这两年话你防一防，割宝鸡不是省油灯啊，我的名字叫邓宇，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光，刘北温他妈张家岭，搬成宝盒这个孙悟空一跟头十万里，要想打架算现成。诸葛亮一看要打架，我三宝那儿留神听，你要亲自将我挡，你个小人哪儿了崩，诸葛亮哪敢怠慢，他不宝盒拿不手中啊，拿起了宝盒不得要紧，进了宝棚一里乱要赢，诸葛亮一看要打架，回到三国去分兵啊，搬来了咱们刘备张飞关父子，咱们周成关平二个弟兄，马超马岱咱们二员将，咱们白布三杨老黄忠，有魏延还有姜维，这个长坂坡前赵子龙啊，人马发财黄天配汉快基地扎大营啊，姜太公说起来不要紧了，我得回到西区去搬兵，搬来了他们金吒鹅吒木制三太子，有个灶王奶奶高兰英啊，杨二郎拉了好天喘，如西湖架了乌草地，后边的黑道说他老英雄，人马花彩黄雀会汉快基地扎大营啊，两个正南扎人马，忽听空中喊了一声，要问来了哪一个，来了西天大圣孙悟空，金箍的宝棒拿在手，两眼睛全都瞪红，眼睛睁就神气成乱，这么七十二变下段心。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